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二十一章，家养小精灵解放阵线第六十集。 那天晚上，哈利、罗恩和赫敏到猫头鹰棚屋去找小猪。哈利想给小天狼星发一封信，说一说自己安然无恙穿越火龙的经过。路上，哈利把小天狼星提醒他警惕卡卡洛夫的话全对罗恩说了。罗恩听说卡卡洛夫过去是个食死徒，起初大吃一惊，可当他们走进猫头鹰棚屋时，罗恩又说他们早就应该怀疑到这点了。 这就对了， 罗恩说， 还记得马尔福在火车上说的话吗？说他爸爸和卡卡洛夫是朋友，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了。他们大概在世界杯赛上一起戴着面具游行来着。不过有一点我要告诉你哈利，如果是卡卡洛夫把你的名字放进火焰杯的，那么他现在就感到有点傻眼了，是不是？阴谋没有得逞，你只擦破了点皮。过来，让我来。 小猪一听说要让他送信，激动得发了疯似的，在哈利头顶上飞了一圈又一圈，不停地鸣叫。罗恩一把将小猪从空中抓下来摁住，哈利把信拴在他的腿上。 另外两个项目不可能这么危险了，绝对不可能。 罗恩抱着小猪向窗口走去，一边说道， 你知道吗，我认为这次争霸赛你能赢，真的哈利，我说的是真话。 哈利知道罗恩这么说只是为了弥补自己前几个星期的行为，但他仍然觉得很感激。赫敏靠在棚屋的墙上，抱着双臂，对罗恩皱起了眉头。 要完成这次争霸赛，哈利前面的路还长着呢， 他严肃地说。 第一个项目就这样危险，我真不愿意想象接下来会是什么。 你还真是乐观呢， 罗恩说。 赫敏，你和特里劳尼教授应该找个时间一起聊聊。 他把小猪从窗口扔了出去，小猪向下坠落了12英尺才挣扎着重新飞起来。拴在他腿上的那封信比往常长得多，重得多。哈利忍不住向小天狼星一五一十地描述了他与树峰周旋的经过，怎样辗转腾挪，左躲右闪。他们注视着小猪消失在夜空中，然后罗恩说， 好了哈利，我们最好下楼去参加为你举办的惊喜晚会吧，弗雷德和乔治肯定已经从厨房偷来不少好吃的了。 果然，当他们走进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时，里面再次爆发出一片欢呼和喧哗。桌子上和椅子上蛋糕已经堆成了山，还有一壶壶南瓜汁和黄油啤酒。李乔丹燃放了一些费里拔博士见水开花神奇冷烟火，空气里闪动着许多星星和火花。擅长绘画的迪安·托马斯挂起了好几条醒目的新横幅，大多数横幅上都画着哈利骑着火弩箭绕树峰穿梭飞行的场面，但也有两幅表现了塞德里克脑袋着火的情景。哈利吃了起来，这些日子他几乎忘记什么是正常的饥饿感了。他和罗恩、赫敏一起坐了下来，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有多么开心。罗恩又回到了他身边，他通过了第一个项目，而第二个项目要3个月以后才去面对。 天哪，还挺沉的。 李乔丹拿起哈利放在桌上的金蛋，用双手掂量着说， 快把它打开哈利，让我们看看里面是什么。 他应该自己解开线索， 赫敏赶忙说道。 争霸赛的章程规定， 其实我也应该自己解决穿越火龙的问题的， 哈利嘀咕了一句，他的声音很低，只有赫敏能听见。赫敏心虚地咧开嘴笑了。 好了，来吧哈利， 把它打开， 把它打开， 几个人响应道。李把金蛋递给了哈利，哈利用指甲抠进金蛋上的一圈凹槽，把蛋撬开了，里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但就在哈利把它打开的瞬间，一种极为恐怖尖利刺耳的惨叫声充满了整个房间。哈利以前只在差点没头的尼克的继承晚会上听到过类似的声音，那是幽灵乐队用乐句演奏的噪音。 快关上！哎呀！ 弗雷德用手捂着耳朵吼道。哈利把金蛋猛地合上。 那是什么？ 西莫斐尼甘盯着金蛋问道。 像是女鬼的叫声，哈利，你下次可能要从一个女鬼身边通过。 好像是什么人 在受折磨。 纳威说，他脸色惨白，把香肠卷撒了一地。 你要对付的是钻心咒。 别说傻话，纳威，那是不合法的。 乔治说， 他们不能在勇士身上念钻心咒。我倒觉得这声音有点像珀西在唱歌，说不定你要在他冲澡的时候去袭击他。阿里，来一块果酱馅饼吗？赫敏。 赫敏怀疑地望着他递过来的盘子，弗雷德咧开嘴笑了。 放心， 他说， 我没对他们做什么手脚，你需要留神的是蛋奶饼干。 纳威刚咬了一口蛋奶饼干，一听这话就噎住了，把饼干吐了出来。弗雷德哈哈大笑。 我只是开个小玩笑，纳威。 赫敏拿起了一块果酱馅饼，然后他说， 弗雷德，这些东西都是你们从厨房拿来的？ 是啊， 弗雷德说，笑嘻嘻地望着赫敏。他憋出一种尖细刺耳的声音，模仿着家养小精灵。 我们可以为你准备一切，先生，什么都行。他们真是热心呐，只要我一说有点饿了，他们就会给我烤一头牛。 你们是怎么进去的？ 赫敏用一种若无其事的随便口吻问道。 很方便， 弗雷德说， 有一扇门藏在画着一碗水果的那幅画后面，只要轻轻挠一挠那个梨子，他就会痴痴发笑。然后 他住了嘴，警惕地打量着赫敏。 怎么了？ 没什么， 赫敏赶紧说道。 要想领导家养小精灵出来罢工是吗？ 乔治问。 你准备放弃那些传单之类的玩意儿，动员他们起来造反？ 有几个人被逗得咯咯直笑，赫敏没有回答。 你可不要把他们的思想搅乱，告诉他们必须穿衣服拿工钱。 弗雷德警告他说， 你会弄得他们不想做饭的。 就在这时，纳威突然变成了一只大金丝雀，暂时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 哟，对不起，纳威， 弗雷德在大家的笑声中喊道， 我忘记了，是被我们施了魔法的蛋奶饼干。 还好不到一分钟，纳威就脱去了羽毛。当羽毛全部掉光后，他的样子又完全正常了，他甚至也和别人一起大笑起来。 金丝雀饼干， 弗雷德对情绪高涨的人群喊道， 我和乔治发明的，七个银星可一块，很便宜啦。 当哈利终于和罗恩、纳威、西莫、迪安一起回到楼上的宿舍时，已经差不多凌晨一点了。哈利在拉上四柱床的围帐前，把那个匈牙利树峰小模型放在了床边的桌子上。小龙打了个哈欠，蜷缩起身子，闭上了眼睛。哈利一边拉上围帐，一边想到，海格其实是有道理的，火龙还是蛮可爱的，真的。12月给霍格沃茨带来了狂风和雨夹雪，城堡里冬天总是有穿堂风，但哈利每次走过停在湖面的德姆斯特朗大船时，都为城堡里热腾腾的炉火和厚实的墙壁感到庆幸。那艘大船随着狂风颠簸摇摆，黑色的船帆在黑暗的夜空中翻飞起舞。他想，布斯巴顿的马车里一定也冷得够呛。哈利还注意到，海格不断地给马克西姆女士的那些骏马提供他们最喜欢的纯麦芽威士忌。临时马厩角落里的饲料槽飘过来一阵阵酒味儿，熏得上保护神奇动物课的同学们都有点晕晕乎乎。这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他们仍然在照料可怕的炸尾螺，很需要动用一些智慧呢。 我拿不准他们是不是冬眠。 在下一节课上，海格告诉在南瓜地里瑟瑟发抖的同学们， 我们不妨试一试，看他们想不想睡觉。我们把他们安顿在这些箱子里。 现在只剩下十条炸尾螺了，显然他们互相残杀的欲望并没有彻底根除。如今每条炸尾螺都接近六英尺长，厚厚的灰色保护层，胡乱摆动的有力的腿，不断爆炸喷火的尾巴，还有他们的刺和吸盘，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炸尾螺成为哈利见过的最令人恶心的东西。 同学们无精打采地望着海格搬出来的大箱子，箱子里都铺着枕头和毛茸茸的毯子。 我们把他们领进来， 海格说， 然后盖上盖子，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 结果他们发现炸尾螺并不冬眠，而且不喜欢被人塞进铺着枕头的箱子，盖上盖子。很快海格便喊叫起来， 别紧张，别紧张。 因为炸尾螺在南瓜地里横冲直撞，地里洒满了冒着青烟的箱子碎片。大多数同学，马尔福、克拉布和高尔大头已经从后门逃进了海格的小屋，把自己关在里面。哈利、罗恩、赫敏则和其他一些同学留在外面帮助海格。他们齐心协力，总算制服了九条炸尾螺，把他们捆了起来，但是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身上被烧伤和划伤了无数处，最后只剩下一条炸尾螺了。 别吓着他！ 当哈利和罗恩用魔杖朝炸尾螺喷射火星时，海格喊道。炸尾螺恶狠狠地朝他们逼近，背上的刺拱了起来，微微颤动。 用绳子拴住他的刺，他就不会伤害别的炸尾螺了。 是啊，我们可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 罗恩生气地嚷道。这时他和哈利退缩到海格小屋的墙根下，仍然在用魔杖的火星阻止炸尾螺靠近。 好啊好啊好啊，看起来确实很好玩。 丽塔斯基特靠在海格菜园子的栅栏上，看着这一幕闹剧。他今天穿着一件厚厚的洋红色长袍，紫色的领子是翻毛皮的，那只鳄鱼皮手袋挂在他的胳膊上。炸尾螺把哈利和罗恩逼得走投无路，海格扑过来压在他身上，把他制服了。他尾巴后面喷出一团火焰，把旁边的南瓜苗都烧焦了。 你是谁？ 海格一边问丽塔斯基特，一边把一个绳扣套在炸尾螺的刺上系紧。 我叫丽塔斯基特，预言家日报的记者。 丽塔回答，满脸带笑地望着海格，嘴里的金牙闪闪发光。 好像邓布利多说过，不许你再进学校了。 海格微微皱着眉头说，翻身从压得有点变形的炸尾螺上下来，用力拖着他朝他的同伴们走去。丽塔好像根本没听见海格的话。 这些迷人的动物叫什么？ 他问，脸上笑得更灿烂了。 炸尾螺， 海格粗声粗气地回答。 真的吗？ 丽塔说，一副兴趣盎然的样子。 我以前从没有听说过，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 哈利注意到海格蓬乱的黑胡子后面的脸涨得通红，他的心往下一沉。海格是从哪儿弄到这些炸尾螺的？赫敏似乎也想到了同样的问题，赶紧说道： 他们很有趣，是不是？你说呀，哈利，是不是啊？ 什么？哦，是啊，很有趣。 哈利被赫敏踩了一下脚，支吾着说： 啊，你也在这里，哈利。 丽塔斯基特转过脸来说道， 这么说你喜欢保护神奇动物可是吗？是你最爱上的一门课吗？ 是的， 哈利毫不含糊地说。海格笑容满面地望着他。 太好了， 丽塔说， 真的太好了。教书时间长吗？ 他又问海格。哈利发现丽塔正把目光移向迪安，半边面颊上有一道难看的伤口，拉文德长袍被烧焦了一大块，西莫正在护理几根被烧伤的手指。接着他的目光又移向小屋的窗户，大多数同学站在那里，鼻子压在窗玻璃上，看危险是不是已经过去。 刚交第二年， 海格说。 太好了，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一次采访，把你教保护神奇动物课的经验与读者分享一下。预言家日报每星期三有一个动物学专栏，我想你一定知道。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这些响尾狼。 炸尾螺， 海格热切地说。 是啊，可以吗？